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十月汽车产销分别为2058.7万辆和2097万辆，同比增长5.4%和6.4%。新能源汽车表现尤为抢眼，十月份的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车市出现小幅回暖。但是从各大车企陆续发布的三季度财报来看，利润下滑却是主旋律，甚至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今年车市回暖的原因是什么？增收不增利是一个大问题吗？行业专家认为，汽车芯片供给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是否意味着年终岁尾将会是购车的好时机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车市回暖，车企却为何增收不增利。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讨论，一位是汽车媒体人、车评人，此地无银王银老师。王银老师您好。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王银，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讨论。 另一位是知名汽车博主常言。常言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常言老师，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十月份汽车产销同比增长了 5.4% 和 6.4%， 其中呢，新能源车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十月份的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在您看来，今年前三季度车市回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整个表现良好的原因，我自己看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呢，是这个整个大的经济状态的回暖。因为我们今年大家在讨论车市和整个经济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会同比去比较去年这个时候的这个表现。去年呢，由于这个疫情刚刚爆发，再加上很多产业链呢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和大家这种观望心态的影响，导致呢去年车市其实是受到比较大影响的一年。而今年呢，因为整个这个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回暖的状态非常的这个表现非常良好，所以呢导致今年这个车市的表现也非常好，这是第一个大点。第二个点呢，其实是人们现在对于这个个人私人出行需求的增强。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由于疫情之后啊，很多人增强了这个自己出去独立出行的这个用车需求，所以呢很多家庭也都把购置一辆私家车呢当做了今年的一个购物增产的这样一个目标。同时呢，再加上今年一些类似于像周边游啊、居家游啊、包括露营啊这种特殊旅游项目的出现呢，也让很多家庭呢有了新的购车计划。那么这种疫情之后出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呢，也成为第二个这个购车热的原因。第三点呢，再加上今年其实整个汽车行业呢都有意识的把排期向前做了一个推进，是因为呢大家其实整个产业链呢由于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大家很担心由于芯片短缺啊，或者说疫情反复导致对行业新的冲击，因此呢很多这个企业呢都把自己的排产呢也向前做了一个更紧的推进，就导致呢今年前三季度其实产销处于一个两旺的状态。最后一点呢，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确实也受到了政策和整个行业利好的刺激，就导致呢这个新的品类和新的技术方向呢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产品，这些呢也都加强了这个新能源车单一品类的销售的增长。因此我觉得今年特别是前三季度这个整个车市回暖应该是由这个四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 有今年大家一些这个出行需求的增加，也包括这个可能跟去年的特殊情况也有一定关系啊。那其实稍微关注汽车的朋友可能也会注意到，今年的这个尤其是国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布是非常的频繁，我们会看到很多新的车型在这个汽车市场上出现。那整个来说，今年这个车市新能源车的拉动为什么会起到如此个明显的效果呢？今后这种新能源车的占比是不是也会越来越高呢？ 首先我可以直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新能源车的占比在未来几年一定会越来越高，并且呢这个增长的态势和速度呢都会越来越明显。而且呢新能源车对于整个车市拉动的一个效应，我觉得可能2021年仅仅是一个开始啊，乐观估计我觉得到2030年之前，这个新能源车对于整个汽车行业销量的增长和变革呢都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引和拉动作用。那么再回过来呢头来讨论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汽车新四化 啊，也就是由电动化促使的，包括共享化呀、网联化呀、自动化呀这些特点呢，其实已经成为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变革的一个共识。因此呢，其实我们现在不仅是车市一个小小销量的变化，它其实是整个汽车工业形态的一个百年未遇的一个大的变革和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新能源车，特别是以电动化为代表的这个新能源车，已经成为整个汽车行业研究发展和销售的一个主力态势。那么今年呢，可能是这个变革开始之后已经开始得到成果落地的一个关键年份。这里这个成果落地呢，我们今年来看其实也是可以从三个态势来看出来的。一呢，对于一些传统品牌来讲呢，他们已经把更多的这个研发精力和整个这个产品销售谱系当中占比的这个比例当中的新能源车呢逐渐去推进。比如说今年呢，我们一方面呢在推出非常诱人的这个新能源车，另一方面呢也推出了非常激进的新能源的这个促进的策略。比如说奔驰呢就表示他们会在这个2030年之前转变成一个完全的电动化品牌，那奥迪可能会更为激进的提出他们会在2026年就完成这种转化。那么在这种态势之下呢，这些传统品牌也把更多的这个销售的精力放到了新能源车上。第二点呢，在我们国家呢，由于这个整个大的技术创新的背景和这个工业 4.0 升级的背景，因此呢，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其实也在最近两年得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那带来的一个表象呢，就是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大量的新锐的这些我们以前称之为新势力，那现在成为一个主流势力的造车的新品牌，比如大家熟悉的像蔚来啊、理想啊、小鹏啊，以及今年又出现了更多的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一些新的品牌。那在这些品牌的刺激之下呢，大家的市场上也出现了更多的选择，这些呢也推动了新能源车份额的提升。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在上述的这两种技术力量的这个交替的促进下呢，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单体的产品的质量和它的性能参数在今年呢其实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和可用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城市用户因为受到这个产品本身质量过硬的这个特点呢，也乐意于去选择相对于更加有智能化体验或者说本身它的用车成本更低的新能源车。所以呢，在这个三方面的力量的促进下，我们看到今年新能源车其实对整个车市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个拉拢作用，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好，那王英老师，今年车企发布了很多款的新车，我看您在今年试驾评测过的新车也很多啊，比如说像起亚智跑啊、坦克300城市版啊、极氪001等等。那么从您的体验来看，相比以往，今年车企推出的这些新款车型，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性的亮点呢？ 我觉得今年企业呢有一个共同亮点，就是实际上他们都开始做电气化转型。 嗯， 就传统车企，尤其是做这个传统能源，咱们所谓的汽油车的车企呢，它要不就出这种混合动力版本，要不就开始有自己的电动化计划。那么这个新能源这个方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大家都共同的认知，然后甭管是新势力还是过去的传统车企业，哪个都开始做这方面转型，所以这些车辆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 嗯，那从这个就是试驾的感受来说，有没有什么共同性的新的亮点呢？ 现在像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出现的新产品呢，那我们在这种车辆的驾驶辅助 L2 级或者 L2 加级的这种驾驶辅助的这个使用会越来越普遍，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在车辆使用上面更智能，然后在车机系统上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人车互联呀，跟互联网的互联功能啊，然后这些功能会在加强。那么这现在是我们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要点，就是车机上面是不是智能，是不是跟手机互联，是不是能跟互联网互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的产品，在今年出的新产品都在这方面进行加强，过去比较强的会继续更强，过去稍微弱一点的那么现在都做了相应加强。 嗯，就多多少少必须要有一块屏幕啦，在这个主控这一块， 它不光是一块屏幕的问题，它其实是就整个系统后台的问题。因为过去你看我们传统车企里头，你像日系企业其实在车机上面它做的就不是特别这个智能化，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或者是相对来说他们想法比较保守。然后呢，那个德系和一些合资企业呢，他们更乐于这些东西啊是自己来做。但是像车机的这个屏幕，只是它其中的外在，它内在里头这些软件以及它这些这个它可互联的这部分，有些不是车企能做的，它必须有一种开放态度来去跟 其他能做这些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那么原来车企，尤其是传统车企，是很难做这方面的这个探索的，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多障碍。但是现在随着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尤其中国消费者对这方面的重视然后和喜好，那么也是迫使他们必须得做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很多的在车机上面进行提升的这样的车企，包括过去做的不是特别好的，比如像日系车企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些转变，德系也做这样的转变了。 可以说是车企的一种内卷是吗？他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压力。 我觉得不是内卷，而是应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是车企的动力。 嗯， 然后如果之前他们总觉得自己我做的东西消费者就应该认可，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种比较错误的一种认知，或者是比较骄傲的认知。那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现在很明显经过这两三年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自主品牌的这个成长非常的快速，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从质量到功能上面都有很明显的进步。那么逼迫着这些合资品牌的原来的一些大佬那大名字们，他们必须得做转变，否则他们就会丢掉相应的自己的市场份额了。 是，这个数据统计上我们看到新能源车今年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从您的这个试驾感受来看，是不是说新能源车整个的驾驶体验相比这个燃油车都会要整体上好一些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新能源车呢，早几年我们认为新能源车是一个在政策推动下来发展的市场，但这两年尤其到今年的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消费者在选择新能源车上面，他们有自己的，就是他可以把它作为第一选择，就是即使是自己有的，比如说有些限购城市，有一些有限购政策的城市，他即使有一个这普通标，他也会考虑是不是我要用一个新能源车，就说明新能源车的使用范围或使用的功能性已经能够满足很多消费者日常使用了。那么过去新能源车的一个痛点主要是在续航里程上面，那么这随着这两年的这个车型的改变，那么这个油改电车呢，可能原来在这个续航里程上稍微差一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完全针对新能源市场出现的这个纯电动的底盘的这样车型，它本身续航里程从一开始规划就比较好，这样车出来越来越多，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这种里程焦虑的问题就逐渐在解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那么消费者觉得使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就相对来比较放心，所以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使用新能源车，不光是尝试，而且是一个觉得新能源车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很适用城市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这是我觉得是它的变化的一个那个最主要的基础。 是续航的这个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了。那目前来看，制约新能源车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短板呢？ 新能源车短板，我觉得最大的短板还是在充电那部分，就是属于充电硬件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年十一期间看到有不少的新能源车主，开新能源车去长距离的。去旅行，在旅行过程中呢，这个比如说在高速路或者其他地方，它充电站充电桩的这个公共充电桩的这个比例并不高，所以经常会出现有些报道说是等待时间很长，因为本身充电时间就比这个加油时间是现在要长的，所以我这点我觉得咱们因为我们国家呀、在大力的推进新能源产业，尤其是新能源车产业的，这是一个大的国家政策，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比如说在充电桩领域里头，我觉得应该更加加速这个桩的布局。那么不光是现在，比如说民企或者合资品的民企来去参与，然后或者是民企来参与，我觉得应该动用一些国家力量来去推进能源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新能源市场本身在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领先的状态。那我们至少领先的。这个欧洲3到4年时间，那么我们可能也领先的，其他的就除北美之外，北美因为有特斯拉，那么除北美之外呢，我们很多地方都是领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进一步能够巩固这个领先的这种态势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新能源车使用上的这种充电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加快，有点我觉得。就像我们高铁一样嘛，迅速的上，然后让所有的消费者觉得啊，我这个车买完之后充电是很方便的。我觉得这点实际上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希望能够在上面有很多变化啊。 是这个充电站、充电桩的建设，如果能够跟上的话，就能够彻底解决新能源车的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了哈。 对。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车市回暖，车企却为何增收不增利。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节目讨论，一位是汽车媒体人、车评人此地无银王银老师，另一位是知名汽车博主常言。再次欢迎二位。 那么从这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可以说这个产销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让人担忧的地方，就是说增收不增利啊，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提到，包括有一些车企，像这个上汽还有东风海马，他们是处于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降的这样一个困境。还有一些车企呢，比如像比亚迪、长城、广汽，他们的这个营业收入比较亮眼啊，增幅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净利润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常言老师，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就是从现在中国车市的这个普遍现象来看呢，其实增收不增利呢已经成为今年的一个相对共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并没有把它完全从一个纯负面的角度去看。大家呢可能从长远的来讲的话这个现象呢可能对整个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先来说第一点啊，就是有一些个别企业呢今年增收不增利，确实是因为它自己的业务模型或者是这个品牌车型的构成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呢，很多以前以合资车型为主的品牌呢，今年确实出现了这个合资品牌相对来讲销售占比下降，高毛利车型这个也下降的问题。那么呢，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呢，可能以往这些完全依赖于合资车型的现金奶牛的现象呢，今年就受到了影响。而第二点来讲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呢，今年这些车型车企增收不增利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把一些车型的利益呢让利给了消费者。我们看到呢，今年中国车市增这个回暖呢，其实是以竞争增强这个现象来作为一个背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车企为了能够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其实他们也推出了毛利更低、配置更高、性价比更为突出的车型。那么这些车型呢得到了市场的好评，确实也带来了更好的这个资本的表现，但同时呢可能在利润率上呢会相对较低，但是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也意味着大家得到了更加物美价廉的车型。而第三点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中国车企增收不增利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因为很多车企呢加大了对于前瞻技术研发的费用。刚才我们谈到呢，其实无论是这个车企的新四化还是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对于很多前瞻技术进行较大的这个研发的投放。那这部分费用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会牺牲车企的纯利润率。但是呢，在这些研发费用的支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中国车市上开始涌现出很多带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这个新技术的车型。那么这些技术呢，也会在未来的更长的时间内来反哺到这些车企和行业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今年中国车市呢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但是也许这些钱呢正在以更好的一个研发的费用的情况进入到整个汽车行业当中，而我们消费者呢才是最终得到利益的人。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部分车企把这个利润啊就是主动的压薄，然后呢让给消费者，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车企会不那么容易挣钱了呢？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是吗？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行业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对于任何一个需要良性发展的行业来讲呢，一味的去压低毛利率然后进行这种价格战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我个人其实对这个现象还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其实并不是大家进入到一场徒劳的价格战当中，而是说整个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呢其实在发生变化。这里指的发生变化是指汽车厂商这个增收的费用呢正在由以前的追求这个单车利润率变成了其实一个整体的服务态势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的这些新品牌的发展当中呢，很多品牌正在通过比如说日后提供更为优渥的服务，然后比如说促进这个车主进行更多的线下活动和线下连接，或者说通过推出这个比如说利润率更高的补能啊、储能啊等等这些服务来吸收更多的利润。特别是呢，很多车企也谈到说，一旦未来的这个私人用车环境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比如说一旦当车辆拥有这种共享出行啊或者说自动驾驶能力的时候，可能整个商业模型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商业模型和新的商业服务的这个利润呢，特别是毛利率，其实是要远远比卖车要高的。所以说大家其实并不是在饮鸩止渴，而是更多呢把精力和资本 来赌，去赌未来，去赌明天。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转型来讲，其实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嗯，那就综合您谈到的原因来看，这个增收不增利啊，虽然我们说它是一个问题，但其实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吗？ 哦，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其实我们就是就像之前讨论这个车企的时候，在今年或者2020年开始，大家特别普遍的喜欢用两个词，一个叫做这个传统车企，一个叫做新势力。我觉得其实在增收不增利这个问题上呢，也出现了这样两种车企，就是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新兴的势力。就是我们并不能拿这个单一的毛利率或者利润率去用它当做单一指标去衡量所有的企业，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呢，这个增收不增利的问题，可能大家应该去对待它的看法呢也不一样。对于我们说的，如果是那些真真正正来为消费者做服务的，真真正正希望去推出更加优秀的产品服务的企业来讲呢，可能这只是暂时过渡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有一些一直躺在功劳簿上，一直去吃着这个传统营收红利的企业呢，可能在最近的这些大的技术变革当中，因为自己的传统和保守而正在这个遭受新的损失。那我觉得现在增收不增利仅仅是一个现象，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可能他们确实需要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去做更好的研判和破解。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很多依赖于传统合资车型和车型品牌的这些企业呢，今年都普遍遇到了增收不增利的问题。那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要去破解的就在于如何这个提升自己的造血能力，如何提升自己去打造爆品的能力，如何在中国更为激烈和更为讲究这个技术的市场当中去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可能这也是他们真的需要正视和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嗯，那王颖老师，那从您的感受和了解来看，这个汽车企业增收不增利可能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对于市场把握的不够精准，不够好呢？ 我觉得分两部分说啊。刚才您提到的两部分，一个是营收都下滑这种情况的车企呢，有可能是自己的产品或者自己的企业发展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改进的一个阶段。那么有些企业呢，它你要看它的整体的销量本身就不高的话，那说明它的产品可能现在是需要改进，或者又需要有一些新的那个产品来去这个去迎合市场的需求。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双下滑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它的量很大，它销量很大，但它利润的话，利润没有这个提升那么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跟今年的一些特殊情况有关系。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整个的成本在增加，比如说我们的材料成本。我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年汽车领域里头的很多的，比如说钢材的成本，比如说能源的成本在显著的增加。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芯片的问题。芯片问题现在是成为汽车行业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的问题，这而且不光是咱们中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在芯片领域里头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断供啊，甚至是这种需要大家就来囤积和抢芯片才能解决，甚至有些车企因为芯片而限产限能这样的。我觉得所以如果是从咱们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它的销量在增加，但是它的利润没增加的话，我猜测应该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成本的原因，产销不对路。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在第一种，就是双下滑这样的企业需要进行调整。 嗯，那您说的这个成本的上升，包括这个芯片的短缺，这个问题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吗？ 现在目前在解决当中，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有部分的是人为的原因，有部分的是这个跟疫情相关的原因，就是海外制造芯片的厂家的这个开工率不足，还有部分的是意外，比如说有些芯片厂是吧出现了火灾这样的，这些东西都存在。所以但是呢，客观上这个客观的现实就是现在车企去拿芯片是很困难的，就是很多车企拿芯片的话需要这个长时间的订货，或者是跟芯片供应商进行这样的这个沟通。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的有些车企已经开始来做这种芯片，尤其是车规级芯片的一些自己生产，比如比亚迪，我就听到了有这样的这个供货能力，那么他自己的一些车规芯片还自己能提供。那么现在比较断货比较厉害的还是那种更高的，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车机的那种芯片，那种芯片就是更高端啊，它需要的这个加工的这个上的技术会更复杂，所以主要是这些车机的芯片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车企适时的调整产能，调整跟那个供应商的，尤其是芯片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供货关系，那么我觉得 可能会能解决，但是现在这个现在还真不太说得好，所以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还不是一个光中国的车企所面临的危机啊。 嗯， 芯片问题 是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感受到了，包括这个金九银十可以说是车市的一个传统的旺季，因为这个芯片短缺呢，很多车不但没有这种促销的活动，而且提车还要加价，而且这个提车的周期还要延长。我们看到最近也有这个专家表示说，汽车芯片供给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未来会持续改善。常颖老师，那这个芯片供应短缺的问题，从您的观察来看，是不是已经缓解了呢？尤其是国产车企啊，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从目前来看呢，其实首先对于整个行业来讲，缺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利好。第一方面的利好呢，是整个传统的这个芯片的供应链呢，正在逐渐的从疫情之后的这种较大的负面影响当中走脱出来，整个产业链呢正在以一个比较良性和正常的方式开始运作，因此从一定的角度来讲呢，芯片供应正在逐渐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呢，是在于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呢，也通过这次缺芯事件看到了芯片对于目前汽车生产制造当中的这个重要影响，因此呢，我们也看到最近一两年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呢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这个带有自主可控特色的这些芯片厂商，他们也在极大的去缓解整个芯片这个缺芯的现象。但是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特别是未来的2到3年之内，我认为整个行业缺芯的这个现状目前来看呢还是要长期持续的。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刚才虽然我们也讲了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这些企业，但是呢毕竟他们还非常的稚嫩，整个汽车行业呢对于芯片的这个验证的工作是非常的繁琐和复杂的，同时呢他们的这个产能爬坡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和需求，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新的芯片力量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对整个行业产生供应。第二点呢，是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汽车行业的缺芯呢，其实也可以细分成缺高端芯片和缺低端芯片两部分。高端芯片呢，虽然现在供应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大家知道从明年开始呢，有大量的使用高端芯片的这个新型的智能汽车和豪华汽车出现，而他们需要的这个芯片量呢，可能是我们现有车型的这个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因此呢，这个虽然说供应得到了缓解，但是需求量又开始暴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高端芯片依然也出现了这个一芯难求的状况。另外第三方面呢，就是指在低端芯片方面呢，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对芯片供应的重要情况，但是因为低端芯片往往对应的是一些低端的产能，而所有的芯片公司呢，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也清楚这些低端芯片虽然现在有较多的需求，但本质来讲呢，他们并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必要再去对这些低端芯片的产能进行更多的扩建。所以呢，在长期来看呢，这个芯片供应无论是高端芯片还是低端芯片呢，都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供需之间的差额和缺口。所以从整个行业的判断来讲，未来2到3年之内缺芯的这个状况可能不会加剧，但依然会持续。 是我们记得在前不久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芯片短缺啊，以往呢很多这个车企会让利促销的时候，反而出现了这个很多品牌的车要涨价，要这个提车推迟，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马上到这个年终岁尾啊，传统上来说也是这个购车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那么今年还会延续这样一个行情吗？ 从今年整个市场态势来看，这个行情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了。原因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整个的这个供需状况呢出现了变化。其实现在整个市场上还是处于一芯难求，甚至对于一些热门车型来说出现了一车难求的状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方面这个车企还是面临着较大的供应端的压力，他们没有这个充足的零配件之后，也导致了整车毛利率的下降，这个就契合了我们刚才所聊的这个增收不增利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车企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去降低这个车型的单一售价。另一方面来讲呢，由于到了这个年底之后，很多热门车型其实现在已经处于严重的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部分热门车型最近在市场端已经出现了甚至要加价和排队销售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大家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年末岁尾进行自己的购车计划，那么这种情况下只会更加的去加剧这个需求端的扩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热门车型会继续出现排队时间更长或者加价更厉害的状况。因此呢，从今年来看，特别是2021年出现这个以往从金九银十开始的这个热门促销的情况，目前来看对于热门车型来讲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了。 当然呢，也不排除，因为今年其实当这个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之后，很多冷门品牌或者冷门车型到年底的时候，由于自己的这个销售压力变得非常的大，销售目标也没有完成，因此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积压车型进行这种甩货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很多人的购车计划当中了。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是用于做这个什么营运目的啊，或者其实对购车目标相对比较宽泛的话，其实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些冷门车型的价格表现，也许会能给市场端的您有一些惊喜。 那王英老师，对于消费者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其实消费本身是一个基于需求的消费啊，因为它本身就是您有需求，那您那个比如在一些限购城市，您有了标，比如在您这个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了这个需求，需要购车，那么就去考虑这个车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别明确的说什么时机是最合适的。那么现在这个这段时间可能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买车的时候订车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订这个豪华车或者是订比较复杂的这种车型，比较贵的啊，包括进口车，它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会比之前要有所延长。那么这个延长的时间最主要还是因为芯片造成的，这个还真不是说车企业故意这种捂货啊，然后哄抬这种就是说编出来的理由，说我为了能够加个价，所以我就说这车咱们叫有一种说法叫饥饿营销嘛。 嗯， 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他确实想卖给你，但是他确实开工不足，他因为芯片不到货，他这个产品没法交付，这个是现在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 就是它交付周期会延长。 那今年从这个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大家在选车购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关注的地方呢？比如说空间上，或者说配置上呢？ 哦，这些我觉得总结起来，中国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空间，空间大小，那么肯定是越大，就是越充分越好。第二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就是我们过去对性价比比较敏感，就是这个在同样的空间、同样的配置下呢，我们的价格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因素。但现在我发现我们消费者还有了变化， 嗯， 那么现在对安全性的关注会越来越靠前。那么本身安全这个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家和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安全嘛，所以现在把大家做一个比较靠前的，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现在的安全测试结果，也直接影响着这个消费选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配置的高低，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消费者比较关注的。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我比如说的操控性能啊，这个性能啊，以及它的品牌的溢价能、品牌的性价比，就是所谓品牌的品牌力或者品牌价值，这都是我们比较那个我们消费者会关注的。那么从排一排的话，我觉得空间还是比较靠前，空间、配置、性价比，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重要消费者比较关注的点。 好，那么二位老师对于这个年终岁尾是否适合买车，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雪景飞翔。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